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也是四，适宜穿夹衣类的服装。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弱为两级。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。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调频102.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， 动起来 Sports Radio， 一起向未来。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3天。